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17点03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Hello， 大家好，我是思农。 大家好，我是刘腾。 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两个人进行面对面的互动。 也欢迎大家呢通过一直播的这个平台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对，没错，现在已经到了这个8月份了哈，今天是8月的第二天。最近有没有被朋友圈里面的八月请对我好一点刷屏？有没有？ 确实是有啊，当然前面那个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啊，你自己想一想吧。 对，肯定大家朋友圈都会看到这句话哈。既然已经来到了八月呢，那我们今天982活力榜依然是老样子，在每个月的月初会跟大家分享上个月发布的一些非常好听的新歌。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的是2017年7月份发布的一些非常好听的新歌。 对，确实是。 那七月份其实有很多的人发新歌，这个多的我在昨天找歌的时候，基本上已经不知道该挑哪首了。我觉得哪一首都非常好听。 你有这么多情吗？ 对啊，只能说我这个口味比较丰富，比较个性吧，什么类型音乐都喜欢 啊，就海纳百川，然后啊哦，后面那句自己接吧。 好了，不说了，不说了。那七月份呢，其实有这个罗大佑，他是发了他的新歌《加三》，还有邓紫棋也发了他的新歌《爱你2017》，还有包括最近非常火的电视剧《春风十里》。 不如你。 对， 在电视剧里面呢，也是周冬雨和张一山两个人一起演唱了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如果我爱你》。而且我在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我一直都不会跳过它前面的那个片头， 就是为了听这首歌，是吧？ 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虽然我们今天没有把这首歌选进来哈，因为实在是数量有限，但是也建议大家可以回去去听一下这首歌。那包括欧美方面呢，是有这个Martin Garrix 和 David Guetta 联手制作了 So Far Away， 两个非常厉害的百大 DJ 进行的一个合作，还有 A 神的回归单曲 Lonely Together 等等等等。那我们也是在今天七月份这么多新歌当中为大家精挑细选出了六首歌曲放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就先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榜单，看一下有哪六首歌曲进入了我们今天的七月新歌榜呢？ 来看一看。 本期九八二回力榜七月新歌榜第六名，暗杠小乔。 她是个没脸蛋的姑娘，哦姑娘，她的小手儿撑在小桥上，然后她说枯藤老树半昏鸦，小桥流水无人家，荒草埋过掏出一枝桃花，谁在树下睡着喽？清风偷走了他的酒，小乔还是呆呆的，听着小溪哗啦啦。 第五名 One Republic Rich Love。 A bottle of wine. I didn't move to the city to count on my pennies of worship. Thought it was time. Did you say, hey man, nice to meet you? I should take every one last time. And I know, 'cause I found some fake love. Broke is a bottle of wine. Ooh, a drink with you all damn night. Ooh, not trying to trade up. 第四名 TZT Super Dizzy。 别着急，我会陪你等到他出现，为了唱首情歌那感觉像初恋，你刚听完音筹那只是个铺垫，你看着白色点点头感觉想牵住我的手，忍不住开了口，连身体都要一起扭，你别再害怕回家的路太黑，不知道你最近的生活过得太累，从听我第一首你注定成为我的人，揉揉眼刷牙洗脸让我陪伴你出门，我想要写一首告诉你现在在哪，我为你埋下的种子它已经开花，你有品味的把我留在你的播放列表，陪你度过这段时间，你要早点睡觉，戴上耳机我住进你的耳朵里面，期待下一首歌我给你做新的体验，让我 每首歌住进你的心里，戴上耳机就会有我陪你，戴上耳机无论去到哪里 baby call me。 OK， 第三名比利时兄弟 Complicated。 MVP call me the legacy。 出门要私人飞机，出门要带 Rollies Bulgaris， 收藏的 Jordan 最好合作 Supreme， Only for more focus on the first team。 我外出要要看什么，你和我走一波兄弟还一起，我们的故不太讲道理， Only Only 我的故从来都 第一名 杨宗纬越过山丘。 遇见六十岁的我，拄着一根白手杖，在听鸟儿歌唱。我问他幸福与否，他笑着摆了摆手，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他说你不必挽留，爱是一个人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无论相遇还是不相遇，都是献给岁月。下的渡口，等着被一条小船接走。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向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向着开满鲜花的山丘。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七月新歌榜，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们准备的这几首歌呢？ 嗯， 腾哥，你最喜欢里面哪一首？ 我呀，我好像对这个 TT 那首 啊 ，TT 最近好像 TT 真的很火， 对， 而且他这个新歌出了以后，马上就登上了各大榜单的，也没有到榜首的位置，但是登上了各大榜单的前十名。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综艺节目啊，就可以让很多歌曲能够热一波啊，就像之前你无论是参加选秀的， 对， 对吧，或者是像这个歌手这种节目，就某一首歌可能会在当时通过这种演绎之后， 嗯， 马上就掀起一番热潮。 没错，而且他有的时候不只是带火了一些曲子，他也会同时把一些音乐形式带火。比如说前一阵儿吧，这个民谣特别火、 哎、 应该也是通过各大综艺节目给带火的。 对， 现在这个 hiphop 说唱就突然间火了， 嗯， 就会发现他们很多人以前的这个作品当中涌现了大量的评论，所有的评论都是九九加。 嗯， 之前好像就评论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多， 也就是说受到更多的人关注嘛。 嘻哈侠现在 对 对，那我们也是今天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好听的六首歌，这六首歌都是七月份发布的。那就先来听一下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六名， 嗯、 也是一个网络的作曲人，应该算是。 之前我们也介绍他的音乐， 他的每一首歌我都非常喜欢，而且每一首歌我都会放到节目里面来播， 嗯， 可以说是他的一个死粉 啊，死粉。 粉 对, 对，接下来看一看由这个死粉思农为大家带来的暗杠的歌曲。曲啊，小乔， 一起来听一下。 嗯， 小乔他站在小溪上。小溪它站在小村旁，小村它是个美脸蛋的姑娘。哦，姑娘她的小手儿撑在小桥上，小桥它站在小溪上，小溪它站在小村旁，小村她是个美脸蛋的姑娘。哦，姑娘她的小手儿撑在小桥上。然后她说枯藤老树伴昏鸦，小桥流水无人家，荒草埋过小石板路，愿掏出一枝桃花，谁在树下睡着喽？清风偷走了他的酒，小 桥还是呆呆的听着小溪哗啦啦，站在小溪上，小溪它站在小村旁，小村它是个没脸蛋的姑娘，哦姑娘她的小手腕撑在小桥上，然后她说枯藤老树伴昏鸦，小桥流水无人家，走来过消失半路，春园掏出一枝桃花，谁在树下睡着落，清风偷走了他的酒，小巷还是呆呆的听着小溪哗啦啦，后他说枯藤老树伴昏鸦，小桥流水无人家，荒草埋过消失半路，春园掏出一枝桃花，谁在树下睡着落，清风偷走了他的花啦啦。 好不好听啊？男神的音乐好不好听？ 啊，男神不是在这里吗？ 啊，你说什么？我耳机坏掉了，我没有听到刚刚。 啊，你耳机不是炸掉了吗？ 对，耳机炸掉了。 好吧。 刚我们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乐活派雨涵说：“仙女思农，小哥刘腾，大家好，下午好。”说八月是我的生日，请对我好一点，生日快乐。 狮子座是吗？ 是，不是狮子座就是处女座吧？ 啊， 不知道。 嗯， 对，说一下你是什么星座的？七月份的尾巴，八月份的前奏。 嗯， 对。 我们还是说说这首歌吧。啊，其实刚才听到的时候，确实就是有一种比较清新的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这也是 暗杠的风格。 对，但是因为这个思农在这个资料里面有写到杠姐，然后我就满脸问号， 因为粉丝都把她亲切的称为杠姐，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的声音是有那么一点小温柔，然后有那么一点小清新的原因才把她叫做杠姐，但是她本人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说女性气质很严重， 嗯， 我觉得应该是她声音的原因， 但是声音的话其实也就是那种男生，这个声是生活的声，就是男生的那种感觉。 对男生，但是他会是在这个男生里面有一种温柔在里面，就不像比如说刚刚你提到 TT 他的那个声音就是完全是那种男性非常有点打哑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对 对 所以杠姐这个名字不能说是贬义，肯定是喜欢他的人给他取的一个非常褒义的一个名字。 对对对，确实是。但是我们说刚才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暗杠有一些作品一直都在被陈一发来翻唱。 翻唱。 那 这首歌陈一发之后也要唱。 对，还是挺期待的。 你这个表情是什么？陈一发是你女神是不是？ 没有，我就最近还是比较迷 他的歌。你 是 不是在这里吗？ 啊， 你耳机也坏了是吗？ 什么？啊，灯坏了。 别闹别闹。 不是，陈一帆应该是也会唱这首歌，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唱还不清楚。 嗯， 我相信也是很多人会期待用陈一帆那种甜甜的呀，那种有一种 清澈的声音、 细语的那种小声音去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本身它也是有一种那种江南的调调在里面。 嗯， 比如说里面有什么小桥啊，还有枯藤老树昏鸦啊，这些歌词等等 啊。 嗯， 其实我还是很好奇他和这个陈一帆 的 关系啊。对啊，就是你看前面暗杠呢，他可能会先来一个铺垫，但是很快呢陈一帆会有一个自己的这种演绎。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就这两个人的这个合作还挺默契的啊。 对对对，没错，不知道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我们就看戏吧，好吧。 对，让看发。 人家两个人就完全就是在音乐当中觉得 灵魂上的伴侣， 脾气，对，音乐的伴侣。 嗯， 暗杠这个全新单曲《小桥》是在7月28号的时候正式发布，一经发布，这个评论数瞬间就飙到了9000多，我昨天看的时候已经是2万多的评论数了。 就说明暗杠这名唱作人， 对， 他现在的这个人气还是比较高的，就是他只要一发歌，基本上大家都会去关注，而且 对，肯定会点开去听的。 对啊，听完之后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观点。 对，就像暗杠他其实在直播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你做音乐就好好做，你做歌手就好好唱，你要做什么就默默坚持下去，不要迷失，不要被影响。我觉得他还真的算是一个非常纯粹非常质朴的一个音乐人。 对，向他致敬啊。 对，那今天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5名，来自 One Republic 和 CB 一起合唱的 Rich Love， 一起来听一下。 Drinking what we could find, burning all those candles and staying up through the night. We make reservations for the places we know we never tried, but then oh, we found some rich love. I remember feeling broke as a bottle of wine. I didn't move to the city to count on my pennies or worship the Hollywood sign. Just say, hey man, nice to meet you, they should take everyone last time. Then I know, cause I found some fake love. Broke as a bottle of wine, I drink with you all damn night.Trying to trade up. If we don't find money, then what we got, honey, is just enough. We got some rich love. Just say, hey man. Just say, hey man. Just say, hey man. Just say, hey man. Just say, hey man. Just say, hey man. Just say, hey man. Just say, hey man. Just say, hey man. Just say, hey man. Just say, hey man.Piss off the neighbors, they'd eventually call the cops. And I was saving up for something, hoping life would finally start. Cause oh, we had some new love. Broke as a bottle of wine. Ooh, drink with you all damn night. 播间的气氛一下就被躁动起来了哈。刚刚这首是来自 One Republic 和 CB 合唱的 Rich Love， 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对， 刚刚在我们的一直播平台上面说，哎，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前面的电视坏掉了，所以得歪着去看这个哈。说啊、乐活派雨涵说他是狮子啊，狮子座，很好很好，我喜欢。然后还说思农是女神没有错，不过腾哥，嗯，算帅哥吧。 算啊，你要这么说的话，反正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自己不是很帅了。 嗯，那你是属于什么呢？有内涵的男人是不是？ 正在努力成为一个有内涵的男人。 对，其实说到帅哥，我就想到我们刚刚播的这首歌的这个主唱哈，大家都管他叫胖子，他也不算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帅哥，但是他的声音非常的好听。刚 用声音来征服你， 对，征服大家。那世界著名旅游天团 One Republic 联手挪威电子音乐组合 CB 的全新单曲 Rich Love 在7月16号隆重登场。有网友留言说 CB 从挪威给我们带来电音，希望能给这个夏天带来一丝的清凉。电音完完全全的是撑起了这首歌，而且这个 One Republic 的主唱胖子的人声也是非常的好听。总之这首歌非常的完美。 对， 嗯，为什么说 One Republic 它是一个世界著名旅游天团呢？你知道这个梗吗？ 就是你从字面上理解旅游嘛，对吧？ 对， 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就四处去玩，这个是旅游， 对吧？ 对，没错。其实是因为他们当初这个乐队几个人组这个乐队的时候，最初的设想是想要五个人一起组团搭伙去旅游而组合在一起的。因为你知道就组成一个乐队以后，如果演出就会多了，可以去到这个世界各地呀去进行一些演出，而且还可以公费去，对不对？也是 这个有点过分啊，有点是吧，让人觉得好像羡慕嫉妒恨。 对啊，我觉得还好，我觉得有这个想法也是挺好的。如果我有这个机会的话，我也想去。 是吧？到世界各地去做节目是吗？ 对，没错，去世界各地去做节目，而且是那种露脸的节目。 还有露脸的。 对啊，那说回这首歌，这首歌他们是这个 One Republic 应该在2007年的时候是发布了他们的首张专辑，叫做 Dreaming Out Loud， 的主打单曲是 Apologize，当时也是一经发表以后。然后打破了各国的流行榜的记录，而且这个专辑销量突破了白金。 这首歌应该是大家耳熟能详， 非常火的一首歌。 对， 如果大家现在没有印象的话，赶紧去回去听一听，也是非常棒的一首歌。那除此之外，他们不仅被称之为世界著名旅游天团，他们还有一个名字，来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他们还有一个名字啊， 对， 其实就是第一车祸天团。 第一车祸天团，其实他们这个自己也是公认的。 对， 因为他们的现场唱的真的 无比的啊， 非常的跑调。这个主唱每次在现场演出的时候唱的非常的跑调，但是他跑调是有原因的。因为他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唱高音的时候可能没有经过修饰的话，他会有一点漏气。而且他在舞台上非常喜欢表现自己，比如说他喜欢蹦，他经常在唱一首歌的时候就蹦来蹦去，而且他还会跳到这个钢琴上面去和下面的听众互动。你就想一个乐队的主唱，他不好好唱歌，他反而在舞台上蹦来蹦去，而且还经常喜欢翘兰花指等等做一些各种奇怪的动作，你说这一首歌下来他能不跑调吗？ 所以啊，就是他这个精力非常分散，而且不光是精力分散，他其实体能上也要分散，对吧？ 对， 就是没有办法全神贯注的去完成一首歌在现场的这个演绎，还是有点难的。因为你试一试， 还是说训练的不到位。 就我觉得还是试一试， 男团女团， 对啊， 是不是一边跳一边唱？ 但我觉得还是不一样，因为他还要考虑到自己的这个，是吧？展现给外人的这个状态是不是美的，是不是帅的？我觉得可能确实顾虑太多了，所以有的时候顾不过来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乐队主唱胖子其实也算是一个非常随性、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 对， 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29，马上我们就要进一小段片花。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2 AM927千赫正在为您直播的九八二活力榜片花。之后我们再来给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榜单。我们今天的榜单是2017年7月份的新歌。稍等一会儿，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

就是但是你看起来完全不像， 因为像司马懿这样长得是吧，这么老一个商务范儿。 对对对，所以就很多人说这个玩嘻哈一定会显老，但是我觉得 TT 就不是这样一个人。还有包括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最近非常火的这个吴亦凡也不是 啊，吴亦凡是一直火，不是最近比较火。 对，吴亦凡是一直火，一直都很火，但是吴亦凡这个嘻哈的这个能力真的是最近让很多人就路人转粉，很多人对他可能就一般般啊， 就是没想到他的这个说嘻哈的就是 rap 的这个能力这么强。 对，没错。那我们还是先说回这个 TT 哈，摩登嘻哈厂牌 MDSK 旗下的说唱艺人 TCT 近日发布了他的全新单曲 Super TZ。 最近人气爆红的 TT 呢，也是在这样一个他正当红的时候发布这样一个新的单曲，也是希望告诉一直关心他的人说不要为我担心，我还是以前的那个 TT。 同时也借此机会向歌迷表白，无论是他从这个768到020，还是如今爆红，他依旧还是以前一直陪伴着那个大那个你的男孩 TT。 我们的男孩 TT。 对，当然了，他也是我觉得借着中国有嘻哈这个节目这一波热潮，然后包括像他呀，包括像其他的一些嘻哈歌手，他们是慢慢的在推出一些新的歌曲，就是借着这股热劲儿，然后可以上一上热门，持续的是让大家关注一下嘻哈。 因为真的发现七月份除了我们刚刚说到这些歌手，像那个 Johnny J 也发布了他的新歌，包括潘玮柏和这个吴亦凡也是在七月份在这个节目最火的时候发了新歌、 哎、 还有盖的那个火锅底料也是隆重的推出、哎、也可以说算是蹭了这个节目的一波热度吧。 对，但我觉得就是很正常啊，你不借着这波热度的时候蹭，你什么时候去蹭呢？什么时候去往上冲呢？ 对，而且在这些歌的评论下面，我们会看到很多这个嘻哈的老粉和这些嘻哈新粉们的一些争吵啊，就说这些你们以前的这些民谣妹现在怎么都变成嘻哈妹了呢？ 嗯， 就很多姑娘以前是非常喜欢民谣的，然后民谣那会儿特别火嘛，到现在这个嘻哈火了以后又转战到这个嘻哈的战场。 我觉得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一个着陆点吧、嗯、就是可能比较随风飘的这种。 对，其实也可以理解这些老粉、嗯、因为我之前是一直非常喜欢民谣的，就当民谣真的火了的那一天，看着以前喜欢那些歌评论量突然间暴涨，心里还有一点小郁闷呢。 啊，为什么呀？ 就觉得自己一直当成宝的一个东西突然间被大家都发现了，就感觉就怪怪的，你懂吗？ 可是音乐这个东西就需要去共享啊，就是让大家能够， 所以它是一个很纠结的一个事儿。你又希望你喜欢的歌手被大家认可、嗯、但你又不希望太多人知道他 啊，这就好比谈恋爱一样，对吧？就是你又希望你女朋友被人认可，然后你还希望她只属于你。 什么鬼？想的什么鬼啊？你一个没有女朋友的人在这说 什么？只是比喻啊，只是比喻、嗯、 好，那说完了前面三首歌呢，下面一首是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三名，来自比利时兄弟的 Complicated。 我们现在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 嗯， 非常好听的一首来自比利时兄弟联手这个 David Kota 两个人一起合作的这首 Complicated， 他们两个也都是在这个百大 DJ 当中获过第一名的两个 DJ， 非常的牛。然后这个女生应该是叫 Kiara， 是一个新晋的电音女生，感觉非常的甜美，非常的清凉的一个女嗓。 对，就是从声音当中还是能听到那种很清新的，但是又让人很舒服的这种状态。 对，没错。那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个牛大牛 DJ 啊。首先，比利时兄弟他们两个是从最开始是受大家欢迎的一个 DJ， 到现在已经可以算是统治了这个电音王国。那他们两个一路都是在一个向上崛起的这么一个轨迹当中。那2015年的时候呢，比利时兄弟是在 DJ Mag 百大 DJ 的排行榜上面获得了冠军，而且也是 DJ Mag 上面第一个获得这个殊荣的电音组合。那2016年的时候，不负众望，继续保持了超高的人气，也是获得了亚军的桂冠。那比利时兄弟这一次联手这个 David Kota 两个人的新单曲，应该算是一个强强联合。然后他们的风格是有一点那种Futuro Bass 的那一种感觉，就是用很多种多样的这个器乐组合到一起去完成这个创作。刚刚腾哥也是跟我们说了，他们在那个创作这个音乐的时候都会玩那个所谓的摁来摁去的那个东西啊。虽然我也不是专业的，但你不觉得他们在做这个时候很酷吗？ 确实挺酷的呀。因为其实他可能每一个按键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节奏，或者是这样的一小段的这个半音嘛，然后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然后不断的重复组合，然后来形成一个新的歌曲或单曲，我觉得还是挺酷的。 对， 有时间可以去学一学。 对，好的，你把话撂这儿了啊！你这一年我要是没有看到你学成，你就不要再来见我了。 我还真的是认识一些有玩这个 DJ 是吧？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帅。 对， 那下面一首歌的这个人呢，更帅，更帅。 我已经感觉到了思农的这个口水啊，马上就要流出来了。 对，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二名，刚刚也是跟大家有说到过这个人哈， 吴亦凡。 这个吴亦凡的最新单曲六，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不太讲道理 Only on me， 那我的包从来都暴力，都是一个梦想，都是一个模样， Big house big dreams， 我和你都一样，谁又不希望有不了那么多，谁又不想每天出门开跑车。It was all dream, this real world magazine， Biggest thing， 你和我都可以，我飞机飞到马德里，我开口就是致命一击，我开口你一座一大笔，饶舌带着旋律，你说666 Ayo I invent this flow 666 我比的酷，那比的小可可的 Over the story the rap No pain no gain rain 的水泡把跟飞的为 Triple team MVP Call me the legacy 出门要私人飞机，出门要带 Rollies Bulgaris 收藏的 Jordan 最好合作 Supreme Only fuck a motherfucker on the first team 我外坐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看什么你和我、hey、走一波兄弟还一起我们的故不再讲道理 Only on me 那我的歌从来都暴力都是一个梦想都是一个模样 Big house big dreams 我和你都一样谁又不希望有不了那么多谁又不想每天出门开跑车想要的扛不住我的实力扛不住中国再把你崛起你以为自己被他的委屈扛不住入围这更有实力看你站在这里 This 丑陋模样掩盖不了你内心人模狗样 Roll a nice roll nice down me twice Pop me nice I need to get back at once I'm a dream no one can slice 我兄弟一起请你们看戏洗脑的旋律像是倾盆大雨我写着情绪Yeah, 兄弟一起请你们看戏我们在做活力我们代表好力你不被考虑不过买书链子不嫌多装点从不错有一个 更不用说看谁把你带火 carry 我外错呀呀呀呀呀呀看什么你和我走一波兄弟毕竟我们都够不太讲道理 only only 那我的佛从来都暴力都是一个梦想都是一个模样 Big house big dreams 我跟你都一样谁又不希望有不了那么多谁又不想每天出门开跑车 Chris 吴亦凡2017年的最六个人代表作六六六六六是不是特别好听怎么了 我觉得你这个心花怒放的状态啊有点哎呀好吓人呐、啊、 因为最近真的很喜欢吴亦凡、嗯、很之前我一直觉得吴亦凡是面瘫脸其实不怎么喜欢他觉得他就 酷酷的 很一般啊就只是长得帅而已啊 嗯, 嗯但是自从看了这个节目真的是有被吴亦凡圈粉到嗯而且还是因为这个节目去听了吴亦凡以前的一些歌真的太牛了尤其是在那个 Juice 真的非常好听 嗯 嗯 我是感觉刚才思农在表达这段的时候他满眼都在放着光 小桃心有没有感到我们直播间全部都是小桃心 哎呦天哪弥漫着一股啊 小迷妹的感觉哈嗯那吴亦凡六张专辑当中呢是收录了吴亦凡的三首个人原创包括词曲编曲制作全部都是吴亦凡一个人包办那一直以来其实吴亦凡的一举一动不管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都很受大家的关注 嗯 那自从发行了这个 Bad Girl 和 July 等一系列个人作品之后呢这次他也是带来了他全新的收录了三张原创单曲的个人先导 EP 六正式回归嗯那这个 EP 的名称六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嘛游戏当中经常说的六六六六六 对、 嗯、 就是现在当下比较火的这么一个数字啊 对就是很牛很厉害的一个意思 对 那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这三首歌全部都是吴亦凡自己担任制作人那在制作过程中呢不仅体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钻研与钻研更让他独特的想法和态度在音乐作品中得到了发挥、 嗯、 我记得当时他在上周的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综艺节目当中也是演唱了这首歌曲而且他还在现场使用了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唱法应该叫 Auto-Tune 好像是这么叫的一个唱法 对 就是把他的故意唱跑调然后用机器去给他拉回到原声这么那样一个唱法 对反正挺冒险的因为当时最后他这个成绩不是特别的好 也是垫底了、嗯当说到他电影的时候其实我还蛮惊讶的因为我在想现场都是吴亦凡的粉丝为什么会突然间垫底儿呢可能是大家对于他的这个新歌的这个采用的这个手法是不太认可哈 因为投票的是23强的选手、 嗯、啊好像说也有现场观众 是吧 是吗 应该是23强选手如果没记错的话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就懂了 对你们懂的 对不过吴亦凡 就还是这个方式不是很能让那些人接受而已啊 对没错但是他敢于尝试新的因为这个做法其实是在国外非常的流行的一个做法 嗯 他敢于去尝试一些大家可能现在目前来说不太接受不太包容的一些做法我觉得还是很牛的 对 那吴亦凡他这一次的这个战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啊 还是挺强的 虽然他是最后一名但是他的这个战队可以说非常强 对 有这个 TT 还有红花会的两个人、 嗯、 还有那对双胞胎兄弟 对最关键的是嘻哈侠 最关键的那个人嘻哈侠也进了他的战队 对, 对也是非常期待的吴亦凡这个战队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的演出哈那现在时间来到了17:49我们马上就要隆重推出我们今天7月份新歌榜单当中的第一名是来自杨宗纬的月过山丘那这首歌之前也是被很多人在朋友圈上面刷屏了对吧 对确实是因为这首歌你听山丘这两个字你知道李宗盛有过这样的一首歌 对, 对吧 没错 但是看看杨宗纬怎么来重新的演绎这首歌新歌 一下 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啤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会 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我说我曾经挽留，他们纷纷去人海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回到二十岁狂奔的路口，做个形单影只的歌手。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逆着背影婆娑的人流，想着那座荒芜的山丘，挥挥衣袖，越过山丘，遇见六十岁的我，拄着一根白手杖，在听鸟儿歌唱。我问他幸福与否，他笑着摆了摆手，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他说你不必挽留，爱是一个人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无论相遇还是不相遇，都是献给岁月的序曲。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去到六十岁停下的渡口，等着被一条小船接走。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开满鲜花的山丘。 来自这个杨宗纬的《山丘》这首歌，也是高晓松亲自操刀啊。 越过山丘， 对，越过山丘， 不是山丘， 对，不是山丘。他们两个也是通过这首歌去致敬李宗盛。 嗯， 说致敬这个词。其实那天闹了一个笑话，就是当这个朋友圈里面在疯狂的刷这首歌说致敬李宗盛的时候，我在微博上看到有人说啊，大哥去世了吗？真的，我当时就很崩溃。 就是致敬这个词，我觉得是可以用在这个还现 对 已经在这个人世的这个还没有离世的人，因为我觉得 当时也闹了很多乌龙出来。 对啊，就是毕竟也算是音乐界的一个传奇吧。 对，当时是应该是在这个高晓松最近非常火的那个付费节目《矮大紧直北》里面。你笑什么？ 没有了，就是你一说矮大紧，我就会想起他的那条大白腿。 高晓松，对，高晓松是在这个《矮大紧直北》里面第一次发布了这首歌。因为我本身还是挺喜欢听高晓松说一些东西的，我当时也是去买了他这个付费的这个节目。当时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说实话没觉得有特别好，当然他只是放了一个片段哈，我就觉得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旋律其实是跟李宗盛的很多歌曲是相似的。 对， 其 实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致敬李宗盛。 是没错。那当这个歌在应该是在七月份发布了以后，去加上他的这个 MV 听到之后，就确实能感受到他们歌中对这个李宗盛的敬意。刚刚大家在看到我们榜单的时候，应该是已经看到了这个 MV 的一小段选段啊，它整个 MV 都是用沙画的形式去弄的。沙画里面有杨宗纬还有高晓松，然后最后是出现了一个非常萌非常可爱的大哥李宗盛。是骑着一个小摩托，然后面带微笑，非常可爱。 对，反正无论如何，我觉得这就是通过音乐去向自己所崇敬的这样的一位业界前辈或者是同行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致敬对方。 对，因为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说我们每一期节目不管什么主题，不管今天放的歌是什么，总是会有提到李宗盛这个人。可以说李宗盛这个人他是作为音乐圈的大哥一手，也捧红了很多歌手，比如说周华健、林忆莲等等。 对，